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毓民、黄杨达、陈四、陈道。 好，翻嚟最后一节啦，虽然已经系十点钟啦咁样，咁但系咧，因为头先延迟咗，咁样都同大家讲声早晨啦。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热血时报联，唔系热血时报联播嘅节目咁样。咁今日出咗意外啊，相当之唔好意思啊，睇下啲正式启播，第二日就濑嘢啦，我哋咁系相当之抱歉嘅，我哋即系深感遗憾。咁就头先出咗一个投票，咁啊投票完结咗啦，果然啊扑你个街啊咁样，咁 我提 真系大胜啦今次，喺街上咧。流动播放嘅时候，究竟边一间接收得最差呢？究竟系无线啦、亚视咧，定系《热血时报》咧？咁啊，以62.37% 大比数胜出咧，就系《热血时报》嘅。 冇错。 咁跟住就系无线啦。然之后咧，就有17.2% 嘅人咧，就投票俾亚视。 系。 你哋又喺街度睇亚视咩？ 真系奇怪。 系。搞你点睇？ 其实头先 check room 啲人都话冇噶。 咁你哋又投到嘅？咁奇怪嘅。 估咯， 好奇怪咁样啊！真系，结果就系《热血时报》，我哋真系果然接收得好差，相当之抱歉，相当之抱歉。最后一节啦，咁样最后。最後一個環節呢，咁我哋呢就呢一節呢就準備咗一個 set 文嘅，咁樣個 set 文呢就係、繼續我哋新媒體運動嘅系列，咁呢個 set 文呢就要俾啲 credit 呢，就係由阿 Tom 武同埋阿譚仔製作嘅咁樣，咁我哋呢睇一睇呢個 set 文，跟住返嚟再繼續講其他嘅消息。 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大家好，今集我哋會介紹一個網上新聞平台 Beacon。咁 Beacon 有咩地方同傳統媒體唔同呢？ Beacon 就係一個專門俾獨立記者發表新聞嘅平台，透過向讀者小額收費，支付記者薪酬以及平台嘅營運，而唔係好似傳統媒體咁透過廣告點擊率作為主要收入來源。佢哋嘅營運模式突破咗傳統媒體網站，不單止收入擺脱廣告，記者都可以更加獨立自主咁選取佢哋嘅題材，而且記者同讀者嘅關係因此變得更加密切。网友进入 Beacon 网站登录做会员，每个月只需要俾$5，选择资助一位自己中意嘅记者，就可以睇到呢位记者嘅报道，而且系连其他记者嘅作品都可以睇到嘅。对于读者嚟讲，呢$5虽然无论俾边一位记者都可以睇晒所有嘅报道，但系呢$5同时系一种投票，因为你选择俾呢$5边一位记者，系直接影响各位记者嘅薪酬。换句话讲，你最希望边一位记者可以做得更加好，你就会选择俾边一位记者。而呢$5收益当中，70%都会归个记者所有， Beacon 公司只会攞剩余嘅30%，用作维持 Beacon 嘅营运。喺呢种营运方式下，记者要追求嘅唔再系网页嘅点击率，而系报道嘅内容能唔能够吸引到读者俾钱嗰一位记者。呢种做法嘅好处系可以直接反映出记者嘅能力。记者为咗得到更多读者嘅订阅，咁佢嘅做法唯有系更加快速正确咁去跑新闻，令到自己嘅名气越嚟越大。如果有一啲深入嘅采访或者连载，呢啲费用网站仲会另外同记者拆账，而网友订阅收费嘅营收亦都会成为嗰个记者嘅每月结账收益。喺欧洲亦都有一个相似嘅网站，叫做 The New Press， 系2013年开始嘅荷兰语新闻平台。呢个网站集合唔同范畴专长嘅记者或者作家，读者可以每个月俾4.49欧罗，就可以睇晒成个网站嘅内容。或者选择俾1.79欧罗，选择特定嘅作者或者记者去收睇佢哋嘅文章或者报道。呢个网站嘅做法同 Beacon 其实好相似，收费亦都好接近嘅。咁讲翻 Beacon 就喺2013年成立，其中一名创办人 Daniel Fletcher 出身 Facebook， 希望 Beacon 成为新闻嘅 Netflix， 透过小额收费订阅模式，为独立记者开展出主流媒体、商业化新闻网站之外嘅生存空间。咁到底系咩原因令佢想发展 Beacon 呢？ Daniel 就话。Beacon 嘅出现主要系因为一个问题系而家嘅新闻环境金钱至上，鼓励制造容易吸引点击率嘅新闻，例如追踪名人嘅新闻或者一啲可爱嘅动物相咁。以上新闻虽然能够吸引到点击率，从而提升收入，但就同新闻工作者追求真相嘅理念背道而驰。Daniel 认为， 有些自由记者的报道卖不出去，原因并不是报道写得不好，而 Beacon 的成立就是为了可以专注于做真正的新闻，不会再被公司所限制，每一名的记者都是独立采访的记者，各自去做自己想要报道的新闻。 Beacon 等记者可以将报道直接卖给读者。 Danny 说，社群媒体等记者不再只是报道上面的署名，他们可以建立个人品牌，只是目前还未有人想到一个好的办法利用这个机会等记者赚钱。在 Beacon 开站的初期，主打传统媒体比较忽视的国际新闻报道，已经募集了来自15个国家29个独立记者，其中有不少都是出身于时代啊、纽约时报、伦敦泰晤士报、哈勃等名门的写手，而且报道题材广泛，例如阿富汗的社会实况、越南妇女问题和国际冲突的最前线报道。对于读者来讲，这种采访模式可以令人得到更为可信以及真实性更强的新闻。很多国际报道，例如阿富汗社会实况这样，在 Beacon 里面，由于记者要一直维持收入，所以一定会作出持续而且深入的报道，否则就不会再有读者去订阅他的报道，而且不需要被报章上的安排所限制，例如一些字数上的限制，或者一些报道因为没有突发性的意外而不被报道，这令到读者可以得到比过往传统媒体中更为详尽而且持续性更强的报道，不会因为一些报道没办法提高报章收入而看不到。现在 Beacon 完全不刊登广告，因此可以避免好像传统媒体那样因为怕被抽广告而成为政府或者大财团的喉舌。但是 Daniel 相信 Beacon 的营运模式能够为记者创造好好的收入，鼓励他们坚守新闻岗位，未来他都会推出更有弹性的收费模式，例如奖金和给贴士的制度。他就说他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想法可以玩一下。 好，翻翻嚟啦。咁样关于呢个咁样嘅 segment 咧，就其实我哋喺节目都介绍过啦，不过呢个更详尽嘅介绍啦。咁但系汤姆嫌佢仲唔够详尽，咁样佢有啲嘢补充嘅。 系，其实咧就有一样就系话，头先咧大家睇片咧见到阿 Daniel Fisher 咧，我想讲咧佢有两幅相嘅，一幅系比较后生少少，咁你见到其实个头发都系比较少嘅。咁我唔知系即系做传媒就都系要有啲咁样嘅特征。 你就系补充 呢？你补充呢样嘢啦。嗱，咁我讲个原因你听下先嘛。咁就因为咧，我想探究一下究竟做传媒嘅人，即系啲新传媒媒， 你快啲入正题啦，又唔好笑，快啲啊！ 系咪都系有短头发嘅咧？咁啊就发现咧，原来美国咧就有一间叫Double Yard 嘅网站，咁佢咧佢就有啲 tricky 嘅，佢就唔系话完全系揾新闻啊做，佢就欢迎唔同嘅 blogger 去做，咁但系佢要求咧，你都系要经佢系批核嘅，咁个批核咩个条件系咩？就系你要有一定数量嘅 fans， 跟住你有一定数量 fans 咧，咁佢就帮你推啦。咁佢亦都系去做咗个咁嘅平台出嚟。咁咧同其实个同个 Beacon 嘅意义都系尝试寻求一个新嘅路向，即系等user、等 reader、等读者、等网民去直接投票，或者我哋讲嘅肉成或者货金啦，就俾作者或者俾content provider。 仲有咧， 咁另外一个咧就远古少少嘅，就系咧就咁，其实都唔系远古，其实今日2013年啫，咁就有一个英国好知名嘅博客咧，就咁佢本身咧就系一个资深传媒人嚟嘅咧，90年代就开始做啲老牌美国杂志嘅editor 噶啦，咁佢咧就个名字就叫 Andrew Sullivan， 咁佢咧就2013年咧就自己 set up 一个 blog。因为佢本身咧，其实佢本身做开啲老牌杂志咧，跟住之后开始 internet 开始出现，咁佢开始出写 blog 各样咧，佢都好出名嘅啦，喺美国喺英国。咁佢2013年佢自己 set up 一个 blog， 就佢自己个人嘅啫，咁就唔卖广告唔卖成，咁咧就要求你哋直接货金俾我。 咁呢个就唔同啦，呢个唔系同类型嘅嘢啦，咁样。 咁佢其实有啲少少似 starting point 嘅， 冇一个平台嘅概念喺入边啊嘛，咁样。好啦，咁啊，其实呢个介绍过啦，今日再详尽啲讲解。咁同埋咧，今日咧，我哋二月时报咧，即系讲二月时报消息啦。今日二月时报咧就正式推出咗咧，我哋二月时报嘅作者啊，即系写手啊，同埋画家嘅货金计划嘅。咁呢个咧就系我系特登激嬲啲写手嘅，就系故意咧就叫做咧呢个咁样嘅热血文青货金计划咁样。咁样咧就系啦。 將佢哋係入面係包括咗牛佬同埋陳雲嘅，我都將佢哋界定為文青咁樣。咁係大家咧可以 好闊啊， 好闊，好闊，好闊。嗰個係只要你有青葱嘅心咁樣，就當你係文青㗎啦。咁樣係啦，咁就大家可以今晚再詳盡講解一下啦。咁其實同主持嗰個育成計劃差唔多嘅啫，咁樣咁就係咁啊，即係收到呢個消息，應該葉正純最應該就比較著弱啲啊，應該我估計 有好多五啊， 係啦，有好多五啦出嚟啊，咁樣咁就係啦，大家可以上我哋網度睇睇啦。今晚先詳盡介紹啦。咁另外咧，去到最後一節啦，最後一個環節咧，我就剩翻少時間，咁我想講單嘢咁樣，咁我就係、是、睇完之後咧，就我都幾憤怒嘅，因為我覺得比三聚氰胺係更加離譜嘅事件， 好離 譜，就係大陸咧發生呢個咁樣嘅病毒零事件啊，咁樣咩叫病毒零事件呢？就係咧喺呢個咁樣嘅俾人揭發啦，就喺西安啦同埋吉林咧就相對分別咧就發現咧有啲幼稚園啊，有啲幼稚園啦，就喺度向佢哋啲幼稚園嘅學生咧，啲學童啊，咁幼稚園嘅學童啦，幼齡嘅學童咧，就持續咁樣餵食咧呢個咁樣嘅病毒零， 咁樣咧就係一種藥嘅嚟嘅。 啊，仲要係處方藥物嚟喎，係要開處方， 係要醫生開嘅， 醫生開藥方先可以攞到。 本來以為醫流感同埋疱疹嗰啲嘢，咁咧就淨係有醫療作用嘅啫，就冇預防作用嘅。但係嗰啲涉案嘅幼稚園咧，就同啲小朋友講食咗會舒服啲，有營養，甚至同佢哋講咧食咗就唔會病。咁咧就 壓鳩細路仔， 係啦，每 佢係冇話俾啲細路仔聽係藥嚟嘅。佢係冇話俾細路仔聽係藥嚟嘅，佢係話俾佢聽嗰啲係 聰明豆 啊，咩嘢咩聰明片啊，咩白白片啊嗰啲咁樣，跟住咧就每日喺度派咁樣。喂，咁啊，即係相當之震怒啦。咁啊，目的係乜嘢咧？咁樣咁而家咧係未有一個官方嘅講法嘅，仲喺度追討緊嘅，就喺度話喂，究竟做乜撚嘢？因為有後遺症出咗嚟，有好多細路有後遺症出咗嚟，講下有啲咩後遺症？ 經常出現肚痛啦，有皮膚痕癢啦，肚屙啦，頭暈啦。咁各樣呢啲情況， 男仔仲會下身腫脹啦，屙唔出尿啦， 咁其實咧講開咧，佢話佢其實嗰、那個大陸嗰個公安咧就有拉人嘅，咁拉咗而家就拉咗其中一間揭發呢個事件，係其中一間呀，揭發呢個事件係嗰個叫湖北昌宜市呢個叫做興港幼稚園，即係又攞香港嗰啲牌品牌去呃鳩人啦，跟住咧就拘捕咗五名呢個幼稚園嘅負責人，相關負責人，咁告佢哋非法行醫，咁咧其中喺嗰啲幼童嘅檢測報告裏面咧，收到咧其實咧有四名學童咧個盆腔少量嘅積液。咁即係我唔係好清楚，即係有問題啦。另外一名學童咧就雙腎咧就增大，有六名學童咧心肌異常。 咁呢個事件呢就唔係淨係出現喺呢個咁樣嘅西安同埋吉林，其實呢相繼呢都自從呢、即係喺西安同埋吉林呢、有呢個咁樣嘅鬧哄事件出嚟之後呢，咁大家仲關注緊啦，咁佢又有即係家長嘅投訴啦、家長又喺度上訪啦，喺度請願啦，咁樣攞個說法出嚟啦，咁跟住邊度有啦，湖北又有啦，咁樣好啦，咁究竟係咩事呢？咁樣咁而家呢就有一個講法呢，就係話呢其實呢就喺啲幼稚園呢，無良嘅幼稚園呢就勾結一啲藥廠，再找一些細路哥呢 試藥， 其實是做試藥、做一個藥物的測試。喂，那你真的很離譜、即是你是震撼、好震撼啊！即係喂，人體測試喎、 你老味七三一咩？ 即係喂七三一喎、即係所以你冇撚反日啦！你大陸人撲你個街，即係你冇 point 啦，係咪先？大佬即係係喂，即係中國人先會咁樣對中國人嘅啫喎。 係咯，我啲細路仔嚟， 即係你哋先做得出嘅喎，大佬係咪先？即係喂，你收你啲錢都做唔到啦，大佬。喂，我即係呢件事咧，我係真係想探討一樣嘢，就係話你。即係你收幾多錢嘅情況底下，喂，你會諗到呢一樣嘢嚟去做咧？ 諗到就嗰啲藥廠嗰啲人諗到咧，都唔出奇。我覺得即係藥廠佢哋總之當成效乜嘢。但你有人跟住諗到咁嘅條橋啦，即係佢哋梗係最想我用人體測試啦，咁啊最準嘅各樣嘢。跟住咧有啲咁嘅冚家冚家產咧，就諗到條橋，喂，不如我幫你放啲藥散落去幼稚園。 我仲有樣嘢， 唔係你人體測試你就已經諗你都諗唔到啦，係咪先？你諗都諗唔到人體測試啦。你再退一步諗就係話，喂，你點會諗到攞幼稚園嘅細路嚟做咧？ 同埋佢哋冇病嘅喎，冇病冇痛嘅喎，嗰啲細路仔。喂，你嗰啲藥係要嚟醫病噶嘛？喂，你揾啲健康嘅細路仔先試咩咧？ 講真，只藥係咪攞 嚟？佢唔係試病嗰啲，咪試副作用嗰啲咁樣嘛？你呢個推論唔合理嘅，即係唔關事嘅，即係睇下食完之後會有咩反應啊，會有咩效果啊，會唔會有一啲會唔會有過 敏嘅情況，咁而家 咁咪就 係 會咯， 而家就試多有咯。唔係，但係即係你呢個係即係乜嘢嘅？究竟係乜嘢構造嘅腦部？你會諗到呢一件事去做咧？咁樣咁呢件事係令我相當震驚，而且係喂係。西安啦、吉林啦，頭先講埋嘅係呢個湖北啦， 即係好多牽涉好多地方㗎啦，已經係。 喂，呢件事係全國性嘅喎，原來係。係全國性。喂，我覺得比三聚氰胺係更加可怕嘅喎，即係三聚氰胺係唔係即係不相伯仲啦，你其實分唔到邊個更加可怕啦。但係呢個係有意圖地去做。 呢個有意圖啊。 呢個有意圖地去做，而且嗰個有意圖地去做係你係 即係想得到個效果出嚟㗎嘛。 即係三聚氰胺你都係搏下嘅，即係三都唔係搏下㗎啦，其實都係魚你會撲街㗎咁樣。但係你又幼稚園是另一個環境嚟噶嘛，嗰個另一個場景嚟噶嘛，你諗下嗰個就係、是、喂，你做三聚氰胺嗰個人，即係我而家嘗試從一個道德嘅，即係呢個係一個人類嘅心靈嘅探索嚟嘅、即係你要做三聚氰胺，你唔會直接見到啲細路仔噶嘛，你諗下你派聰明豆嗰、那個你係知噶嘛，仆街， 係啊，啲老師 喂你唔係白痴噶嘛，那個細路唔識啫咁樣，你派嗰個人你都知噶。你派嗰個人，你知嗰、那個肯定唔會係嗰、那個肯定唔會係健康藥片嚟噶，大佬係咪先？ 唔係鈣片啦、啊， 嗰、那個亦都唔係鈣片啦、啊。你知係咩嚟噶啦？係咪？就算你完全唔知係咩嚟，你都奇怪噶嘛？無端端做咩要喂啲細路哥食藥？你知係藥嚟噶。咁但係你又係成間幼稚園上，我當你好啦，你即係直接收錢嗰、那個，一定係即係經營學校嗰啲、經營學校經營者啦，係咪？咁你有你收受利益啦，你又唔會直接見到。喂，但你上下下，你係湊緊呢啲細路哥噶嘛？ 又是那尾咯，分層分湧咯，即係同貪污 一樣嘅嘛。唔係啊，你即係你分幾多，你分幾多，你都理解唔到，你要直接派俾佢噶嘛，你湊住佢噶嘛，你成日對住佢， 你每日都見到嗰班學生 啊嘛，你唔係可以攔咁樣掉佢落去咁樣，跟住佢跑嚟跑去跑成日咁放佢走噶嘛，你唔係咁樣樣噶嘛，係咪先？即係除非定係咁噶，其實定係大陸嘅幼稚園係咁噶，其實我唔知啊。 混雜佢就算。 唔係你冇咪呀， 鎖埋喺廁所，係啊，新傑就話， 即係你好，即係冇呢個係一個我完全冇辦法理解嘅一個，但兩會又唔攞出嚟傾喎，不過你跟呢兩會傾啦，係咪啊？嗰啲外媒應該問啦，係咪啊？外媒應該問啦，問下李克強嗰啲咁樣，你知唔知粒咩嚟㗎？你食唔食啊？你食啊？你老尾咁樣，撲你街，咁呢個就係一個相當之震驚嘅事件啦。咁而家係喺好多嘅嗱，同埋另外佢又會衍生另一個悲劇，將會衍生另一個悲劇，因為呢件事在大陸是相當之震動的。咁而呢件事咧，即係當唔使講啦，當然係相當之震動啦。咁其實咧，亦都有好多家長咧，其實咧亦都係 拉曬 banner 啊，去學校啊，去省市政府啊，去要求還一個公道啊，還一個講法。嗱，另一個悲劇將會出現係乜嘢？另一個悲劇咧就係咧呢班咁樣嘅 家長 咧。就將會被打成咧尋人滋事， 係啊，捉鳩佢哋啊， 係又會捉啦。咁跟住影響到係乜嘢？影響到咧又會係翻啲細路哥。喂，啲細路仲係有，即係嗱，我唔知佢嗰個影響維和，而家唔知係咪個維和有冇三聚氰胺咁嚴重啦。暫時未睇到啦，都唔會好多去邊噶。好啦，咁跟住，喂，梗係為自己嘅細路發聲啦，係咪先？喂，大佬仔嚟噶嘛，女嚟噶嘛，咁梗係自己出去嘈啦。好啦，出去嘈，跟住咪拉鳩你。咁你係會一批噶啦，好大批啊！因為譬如我哋喺網上面見到有啲圖片啊，有啲佢哋嘅行動嗰啲，都幾大炸噶，大佬係嘛？ 係啊， 舉曬旗啊，舉曬橫額啊， 捉嗰兩個 organize 嗰兩個咯， 嚇示威遊行啊，咁樣呢班又尋人滋事噶啦，咁點咧？跟住又拉曬，咁然之後咧， 細路有冇人抽？細路有冇人抽？ 所以呢件事我睇到其實係我係好震驚、憤怒，同埋即係我覺得我而家真係即係你而家仲夠膽出嚟同我講話大陸唔係地獄鬼國，唔撚係啊嘛！即係有好多即係近日啦，因為啱啱拉咗啊嘛，嗰兩個港女喺台灣，嗰兩個港女，跟住然之後又廢話連篇啦，又話咩過去台灣自殺啦，又話翻大陸會如果捉到又會共產黨會追殺佢打靶，即 係鳩噏啦，真係。 喂，即係你不斷喺度同我講呢兩個港女惡行，然之後就話誒香港人都唔好過大陸人好多啫咁樣， 喂冇 得比啊！ 香港人衰極都唔會攞， 即係冇得比啦呢件事，即係冇攞嚟，即係冇得比較啦，大佬係咪啊？大哥，即係你而家即係仲有邊個都可以否定地獄鬼國呢個講法咧？係咪？呢個係睇到我相當之痛心啦、憤怒啦、震驚嘅一個消息啦，咁樣，咁啊，唔知會係咩發展，但係個發展必然係悲劇㗎啦，咁樣 ，OK， 好啦，咁就 不斷悲劇喺度 loop 就係咁樣樣狀 態。所以即係，不過我哋作為香港人冇辦法，只能夠就係中港區隔嘅啫，我話俾你聽，只能夠中港區隔， 即係就係咯，你嗰啲班 啲泛民嗰啲咁樣，或者大中華。 唔係，我想講香港咧，有啲咧，即係北區嗰啲朋友咧，佢係會送啲仔女咧，即係尤其是佢兩地走嗰啲咧，自己做嘢，佢會送個仔女翻大陸讀幼稚園嘅， 平啲啊。 平咪同埋有啲人覺得幼稚園冇乜所謂啊嘛， 係， 即係幼稚園冇乜所謂啊嘛。喂，你因為你喺香港係揾唔到幼稚園， 難咯、 啊。你香港係揾唔到幼稚園，咁如果你 跨境學童讀曬， 咁你係啦，跨境學童讀曬，咁點咧？其實有啲咧，即係譬如有啲香港人咧，就係、有啲都翻特翻工噶嘛，係 係， 有啲亦都即係喺北區嗰啲咁樣，佢哋都近嗰邊， 係 咁係有，其實我都有知道有啲朋友，因為佢都覺得就係話，咁唔緊要啦，佢哋覺得小學啊、幼稚園冇乜所謂。有啲人咧係會香港咧送啲細路咧翻去深圳讀幼稚園㗎，係咁啊平啊嘛。同埋就係、 是， 唔係真係好危險，我覺得真係好危險，真係好可怕嗰件事。嗰、那個都唔係精神污染嘅問題啦，嗰、那個係直頭係身體上會對你作出殘害，大佬，即係呢個係相當之可怕嘅一件事。OK， 好啦，咁就已經係做到10:20啦，咁樣咁啊，即係超時咗好多，但係就唔係我哋大贈送，係因為我哋頭先咧就延遲咗好多，咁樣再一次向大家致歉，咁樣咁今日就第二集啦，咁樣咁就。亦都希望大家咧繼續可以俾意見我哋嘅。當然技術上你話聽唔到啊，成嗰啲我知聽唔到啦。頭先你唔講我知啊，頭先播都播唔到，因為 OK。咁啊，但係好啦，正式播出之後咧，咁啊，無論係對於我哋嘅 iPhone Apps 啊、Android Apps 啊，又或者係My Radio 嘅直播啊，呢個咁樣嘅《要時報》嘅直播啊，有啲咩意見，又或者內容上啊，或者唔同嘅主持有咩意見咧，咁樣歡迎咧都俾翻啲意見我哋，我哋都會一路改良、一路改進、一路觸摸啦，咁樣咁。即係雖然今次係呢個咁嘅《二月時報》同埋 My Radio 嘅聯播咧，咁我自己第二次做早晨節目咧，我嘅經驗就唔同咗。咁今次 backup 就好咗，雖然頭先斷咗，仲講 backup 好咗咁樣，咁都可有少少大 意難以成立、 啊，有啲好似難，表面上好似難以成立咁樣，咁唔係嘅。咁嗱，譬如今次做個 set 埋，咁啊讚下淡仔同埋阿湯姆啦咁樣嚇，咁啊即係其實呢兩日做嘅 set 埋都即係豐富啦，有水準啦咁樣，即係唔係話好好，未去到。 我知道， 但係即係 OK 咁樣，咁所以咧喺內容上面嘅 backup 咧，其實就即係今次就好好多嘅咁樣，咁啊希望可以繼續進步，咁啊同埋即係亦都如果大家唔驚俾我鬧嘅話咧，亦都可以歡迎，就話你想加入嘅話，亦都可以歡迎加入嚇，一齊做咁樣嚇，有興趣嘅話可以嚟揾我哋咁樣，咁但係話俾你聽就鬧硬㗎啦咁樣嚇，咁啊熄麥嘅時候咧一定係會精彩過開麥嘅， 即係絕對唔係嗰啲乜撚歡迎加入大家庭，冇呢啲嘢， 冇呢啲。呢個係集中型嚟嘅，OK。好啦，咁就咁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樣因為都雖然就時間就未足做足稱嘅，咁因為但係都已經過咗好多時間啦。相信大家都已經投入緊工作啦。咁樣就咁，如果咧係聽翻好快半個鐘頭咗咧，就會有 archive 啦。咁大家咧又可以喺食晏嘅時間啦，或者係呢個咁樣嘅 tea time 嘅時間聽翻。係啦，今日咧幫手麻煩做樣嘢，就係咧幫忙咧去呢個咁樣嘅大香港早晨嗰個 group 嗰度，我咧就開始想收集一下咧，就係咧大家究竟係點樣嘅去聽早晨節目咧？聽直播啊，聽直播嘅時候係嗰 用咩 時段？係用 apps 啊，定係用咩啊？定係你嗰個時段喺街啊？定係喺翻到 office 聽啊？如果你係聽 archive 嘅話咧，你通常係咩時間聽翻 archive？ 翻係 lunch 嘅時間啦，定係乜嘢？定係夜晚先聽啊？咁樣咁就麻煩咧，俾翻一個統計俾我哋，等我知道咧究竟我主要聽眾係點樣去吸收我哋呢啲資訊。咁從而我哋又再調整返我哋究竟下咩時段應該做啲咩 資訊，好重要嘅資料， 再調配過咁樣，咁究竟係點樣去分配咁樣，好冇？咁就麻煩大家幫忙，咁樣就一齊去參與。咁多謝喺出港陪住我哋啊，雖然已經延遲咗咁耐，一路陪住我哋啊，近即係啲3000多人嘅朋友，咁多謝曬大家，多謝曬大家，咁樣就我哋今晚就要政治再見，我唔知啊，同埋話俾我聽究竟有咩，有邊啲朋友係早又聽夜又聽嘅咁樣。 係啊，呢個都重要。 呢期人我都想認識下咁樣。咁啊今晚要政治會繼續啦，咁樣。咁如果係淨係聽早晨節目啦，我哋就聽朝再見啦，拜拜。 拜拜。